唱戏好不好？ 好啊， 好啊，啊，那是假的。 假， 今天哥们儿在这练真的，实打实，让你们诸位开开眼。 要打虎， 哎， 你还真行。 行什么？ 想的不错呀。 想的是不错哟，腿可站不起来了。 腿都软了。 不，当时我在想啊，有一个动物保护法，你知道吗？ 我知道， 谁打死老虎，他判刑二年呢。 他这法治观念还挺强。 你说谁定的这法？合着我打老虎犯法，老虎吃我白吃。 那是为了保护野生动物定的。 妇女儿童你保护，野生动物狐狸给他保护他干什么？ 那也要保护。 我正琢磨着呢，上边可乱了。这个喊，哎呀，来人呐，有人掉老虎洞里了，快救人呐。有人给我打气儿，哎，哥们儿挺住。我一听什么挺住，你们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这是什么地方，我挺得住吗？ 哎， 那么有本事你们下来挺一我看看。 人家不是为你着急吗？ 那也不能那么乱呢。有个老大爷跟我喊，孩子，打虎得有个家伙，来把我这拐棍扔给你。 拐棍啊？ 有个大嫂跟我叫，兄弟要刀吗？大嫂这有水果刀。 嘿，你瞧这两件武器啊。 这个出主意说往里扔砖头让我踩着往上爬，那个出主意说扔一根烟让我抽一口先提提精神。有个老大娘心眼真不错。 是吗？ 眼泪都下来了。 哎呀， 趴在边上跟我喊，孩子，给你一支钢笔，有什么话先写下来。 要遗嘱呢。 您听听这通乱啊，也没有人出来组织组织，哪么先成立个虎口临时救人小组呢？ 那哪来得及呀？ 那扔拐棍扔水果刀管用吗？ 那这两件武器打虎是差点， 老虎那正犯懒呢。我干什么呀？我拿拐棍捅老虎。 哎，天津，那非把老虎捅精神了不可。 再说上面这老头 怎么了？ 你瞧你什么眼神。你看你这拐棍扔这个地方。 扔什么地方啊？ 正扔在老虎屁股后头那儿。 这可太巧了。这个 我一够，我再拽老虎尾巴上。 哎呦，你可千万别乱动了。 想来想去， 哎， 应了老太太那句话了。 怎么？ 趁着头脑还清醒。我先想几句话留下来得了。 哎呦，真要留遗嘱了。 我也老大不小了， 时代青年呢。 算卦的说我28岁，就是今年呢。我有一场大难。 哟， 头些日子过完了生日了，哎，我自个儿还美呢。 大难躲过去了。 我今天一琢磨呀，人家大概是按阴历给我算的。 阴错阳差了， 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也要说留几句话呀，我就埋怨我妈。 哎，这碍你妈什么事啊？ 你瞧，生我这个头， 怎么了？ 你们台边上，你们看着我挺高的。 那是。 拿皮尺一量， 怎么样？ 1.65米。 哎，1.65米凑合了。 你和我凑合 啊？ 搞对象的姑娘都不和我凑合呀？ 怎么呢？ 一跟我搞对象嫌我个儿太矮。都说这样的属于2等3废。 又吹了。 你说但分我有对象的话，我能星期天一个人没事跑这看老虎玩来吗？ 哎，那怎么就不能来呢？ 怎么就不能 啊？ 你让保定的小伙子你们说说。 说什么？ 你们搞对象的时候到星期天，谁不上丈母娘家干活去？ 是这样吗？ 北京也是这样 啊。 我们家老二，今天早上7点钟起来给丈母娘家排队换煤气罐去了。不客气讲，打人家搞对象起，人丈母娘家就再也不雇保姆了。 嘿，那你就愿意当这保姆啊？ 当保姆干活累点，没生命危险呢。 哎，那倒是， 你碰不上大老虎。 可 不，对不对？干完活咱们还可以搞对象啊。 谈恋爱。 谈恋爱咱们还可以逛公园啊。 是啊， 你听着，逛公园 啊， 没有逛动物园的。 怎么呢？ 公园什么样啊？ 什么样？ 花间柳下。搂个脖子亲个嘴儿，它够味儿啊。你闻闻，你闻闻这动物园什么味儿？你闻啊， 怎么？ 你腥骚恶臭，你就着这个味儿，它亲什么地方？它影响情绪啊。 哎呦，合着你掉老虎洞里头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降雪的影响，昨天气温明显下降，不过今天白天天气逐渐转晴，最高气温又将回升到13度。由于近地面层湿度较大，今天早晨本市仍有轻雾，出行需要注意交通安全。早晚气温仍然较低，且湿度较大，体感比较阴冷，早出晚归需要注意添衣保暖，谨防感冒。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转晴，早晨有轻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3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2-3级间4级，最低气温1度，最大相对湿度9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白天能见度尚可，登山气象指数为3，较适宜登山。今天白天本市受高压后部弱的偏南风影响，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3级，扩散条件一般。今天的气温在13到1度之间，白天的风寒气象指数为2，感觉较冷，夜间的风寒气象指数为3，感觉阴冷。今天白天光照较好，空气质量尚可，晒太阳气象指数为3，较适宜在户外晒太阳。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光光这么一开啊，我心里乐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 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大师不屑经典独立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个文章会迅速孤论八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差价。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半段呢，先请您听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经典作品《夜行记》，这是当年郎德峰、陈文海、蒋清奎、贾宏斌、侯伯照、李培基等1955年创作的。参加这个作品创作的人员呢还真不少，天津的郭荣启先生首先整理演出了一个版本，后来呢侯宝林先生和郭启儒先生合说的这个版本呢更是通过广播的翅膀飞进了千家万户，还创造了不少当时的流行语，一直传到现在。这个作品讽刺的是不拘小节、不遵守交通规则的人。那么他究竟是怎么一种不拘小节、不可爱，最后自食其果呢？我们请您听听这段珍贵的录音，侯宝林、郭启如何说的《夜行记》。 这回我说段相声， 哎，我最喜欢听您的相声。 哦，这么说您常听啊？ 啊，最近老没听了。 您不是爱听吗？ 爱听是爱听啊，就这剧场里的限制受不了啊。 剧场里头有什么限制啊？ 头样说不让抽烟，我就受不了。 哦，您说剧场里头不让抽烟呢？ 哎。 这对呀，你想啊，台下观众好几百位，要全都抽烟，大家一齐熏，这台上的演员受得了吗？ 那是这么说呀，台下人多，台上人少，应该少数服从多数。 啊，这不行，这是公共秩序，大家都得遵守。 啊，这还可以，还不让乐，你想听相声不让乐，受得了吗？ 不让乐 啊。 哪有这个事啊？ 对了，你刚一乐，后边那位，这什么意思？ 哦，当然他打字不完全对啊。 是啊， 他是怕后头的词儿啊听不见， 所以这受限制啊。我受不了啊。 这不叫受限制， 哪受限制我哪不去。 现在没有受限制的地方。 没有。那天我在马路上遛弯，挺平的马路，他不让你走，他非让你走便道上去。 你在马路上走啊？ 啊。 那哪行啊？ 怎么？ 马路上是为走车的呀。 是我没拦着他走车呀。 那么些车你跟着一块走，要把你撞了那怎么办呢？ 嗯，我心里有底儿。我准知那开车的他不敢撞人。 哦，开车的不敢撞你，你就故意挡着他，他万一要把你撞了那不就晚了吗？ 我这么说还为我好。 那是啊， 就算你让我变道走去，和你说话态度得好点吧。 怎么了？

以上您听到的是侯宝林、郭启儒二位合说的相声普通话。今天的空中笑林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时段您将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明天早上六点半空中笑林，尚远和您再见。 回家看看，找点空闲，找点时间，领着孩子常回家看看， 带上笑容，带上祝愿，陪同爱人常回家看看。多大贡献啊， 一辈子不容易， 就图个团团圆圆， 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 回家看看， 让他给妈妈吹吹烘焙的 人间，看看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啊， 一辈子总操心， 就奔个平平安安。 Yeah.